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讯应用的软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近年来，相关的电子数据在民商事案件当中被广泛运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日呢通报，近两年来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当中呢，很多案件都存在电子数据的情况。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支付宝等等存储的电子介质当中的信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微信截个屏啊，通话录个音挺容易操作的，但实际上当事人对此类证据的举证往往存在一些误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电子证据应该如何举证，它并不是截屏录音那么简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辽宁丹东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以国氏兄弟为首的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161名，查实了国氏兄弟及其其他成员涉嫌走私、非法捕捞、非法经营等18类刑事犯罪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高达4亿多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国某兄弟等161人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21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近日，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一案的一审宣判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在11月17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张明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张明杰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涉案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没收和追缴。2014年的9月份呢，张明杰因涉嫌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被羁押。2020年，曲婉婷微博发文为母亲叫屈，受到众多网友的质疑。根据法院所审理查明的情况呢，张明杰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导致国家征地补偿款被并购单位违规获取，部分职工安置款被违规使用，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到达2亿多元。张明杰还在利用职务便利上的条件，为并购单位谋取利益之后，向该单位实际控制人索要500万，以及折合9300万段的股权。日前，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彭三涉嫌受贿一案，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彭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上述权力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监管部原主任郭红涉嫌受贿一案，也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郭红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辽宁省总工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伟涉嫌受贿一案，由辽宁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鞍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电子证据的相关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牛嘉文牛庭长，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讲讲涉及到电子证据的相关的案件和以及法律上的规定。哎，牛庭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这里啊，在节目的开始啊，您先跟大家来说说哈，到底什么叫做电子证据，那么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普通证据把它通过电子的方式存起来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关于电子证据呢，其实实际上来讲，它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那么如果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讲啊，那么首先在民事诉讼里呢，我们首先说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的证据种类，它包括的是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两类。也就是说并没有电子证据这么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分为两类，一类是视听资料，一类是电子数据。其中视听资料呢，它主要包括的就是录音和录像资料这两类，这两个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另外电子数据呢，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以电子的方式存储的信息而不是一些本来是纸质的这个材料，然后呢它通过电子的方式存储起来，所以两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了哈，一提到这个电子证据，比如说大家就会想到像这个电子邮件啊，往来的邮件是吧，还有微信聊天记录、微博的这样的相关的内容，手机的短信、支付宝的转账记录等等等等这些哈，那么这些是不是就能够算作这种电子数据了？ 是的，电子数据呢，它其实如果从法律上的这个定义来讲啊，在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里面呢，基本上给它规定的可以说是叫做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处理和传输的能够证明事实的信息。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那么它都属于电子数据。 对，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那如果我一旦要跟别人打官司形成纠纷的话，那大不了我把微信截个屏，对吧？如果是微信语音的话啊，我把这个语音给这个文字化了，再截个屏，然后拍个照，录个音，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是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几个我们实际审理的案件，跟大家讲一讲究竟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不久之前呢，咱们顺义区人民法院也召开新闻通报会，向社会通报了我们极其典型的涉及到这种电子证据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些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下面也请到这个牛庭长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第一起案件是个怎样的情况？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好，那么我首先先介绍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一个单位内部平台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企业的员工他没有能够完整的保存这些电子数据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案子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2019到2020年期间，小王他在一个物流公司呢从事这个快递员的工作。那么后来呢这个物流公司因为经营困难，可能也是疫情影响啊，就倒闭了。但是呢他欠了小王大概16万元的这个快递费都没有给。 这么多。 是的，这个数字非常巨大。所以由此也可以反映呢，实际上这个派送单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个快递单呢，他是单位内部自己有一个平台。他所有的快递呢都是通过平台，有点类似我们使用的这个手机里的 APP 一样，就是他实际上都是通过电子，一天可能就有几十单这样 通过手机平台来发给这个小王。那么小王后来在诉讼中也说呢，他当时没有想到公司会欠费，所以他不可能把每一个快递单都存储并打印出来。 对，而且呢，每一个单子他可能他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么这16万可能积攒下来得有成千上万单了，是吧？ 是的，是的， 也很难说要求小王一一的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其实这个小王他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啊，他提交的证据呢一开始只有一张，就是单位会计用微信发给他了一张对账单，这个对账单里面啊是按月结算的，就是总共是16万的数量。但是单位来了以后呢，那律师就说这个我认可这是单位的会计，但是他发给你的这些呢我们不认可，我们要求呢提供基础的快递单，我们要一一核对。 嚯，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那这个小王就说呢，说我没有，我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目前还在手机里呢。而且因为这个单位啊，他不经营了，这个平台呢关闭了，所以现在呢，即使通过小王进去这个平台，也没有办法登录了。所以他就面临一个举证不能的情况。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当事人一方没有能力调取到相关证据的话，可以申请法院来帮忙来调取相关的证据。那现在小王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到底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核查，怎么去确定？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在一般情况下，民事诉讼它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我想这个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听说过，就是如果在举证不能的时候是申请法院调取。但是这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一般法院调取它是向非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去调取，也就是尤其是一些公文书证。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在原被告双方他都没有能力去提供的时候，那么法院去调取。但是本案中啊，这个平台已经关闭了，就是法院他第一没有办法去调取，第二这个平台他是被告，也就是说这个快递单位他本身他如果想提供，他实际上是有能力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会去调取了，我们会根据我们叫证据的接近性原则，谁更有能力去提供这类证据，那么我要求你提供，如果你提供不了，那我就认为你举证不能，我会进行一个推定，证明对方的这个主张是成立的。 哦，是这样哈。 是的。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按这个作为被告单位这个小王的他这个用人单位，他是有能力来举证的。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自己认可这个平台是由他来掌控的。既然是由他来掌控的，而且快递单也是他来发送的，那我们认为他自己本身是有能力，或者说只有他有能力来核实这些单据的真实性。 对， 同时我们也考虑呢，小王他本身作为一个快递员，他是不是有合理性，他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他应当预知去提前存储和保留这些单据。那我们认为不应该苛责一个快递员保留所有的单据，尤其是会计已经给他出了对账单的情况下。 是，没错。 所以 后来这起案件是个什么结果？ 所以呢，我们就明确的向单位示明，要求他提供。如果他不提供的话，这个是明确向他示明的，如果他不提供的话，那我们就认为他举证不能。那么单位在听到这个示明以后呢，在法院给予的期限之内他没有提供，那我们再结合小王提交的单位会计提交的对账单的基础上，就支持了这个小王的诉讼请求。 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咱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所介绍的涉及到电子证据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主要反映的是我们在一些企业内部员工举证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因为不光是快递，包括很多一些这个互联网企业他们内部都是采用一种无纸化的办公。 对， 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了这个争议的话，员工如何举证？这个时候员工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平台数据， 对， 他在诉讼之前他也不能预知之后会跟单位产生纠纷，所以他往往也是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这个意识去保留的。那么发生争议以后呢，其实有两个可能性。一方呢，是用人单位他可能故意隐瞒，或者说更严重的话呢，他是去篡改这个内部的数据。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案件中这个员工他可能也会出于一些考虑，他不提交他自己保留的这个真实数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一般会要求双方尽力举证， 那么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呢，去核实这些证据到底是怎么产生和由谁来掌握的，那么通过这个实际情况中要求更接近证据更有能力保存证据的一方去提供证据。 好的，那么这是这个快递员小王的遭遇哈。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那第二起案件是涉及到一个借条的，是吧？ 是的。 那么这个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呢可能会跟大家更接近一点。这个是高女士和卢先生，他们呢是安徽老乡。他们呢很多年之前啊是一起来京打工的，他们的这个平时互相称对方的名字跟他们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有昵称是吗？ 是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互相叫对方叫的是小名。 他们俩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不是夫妻，只是一起来京打工的老乡。是同村的。 好的，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卢先生呢就向这个高女士借了7000块钱。这个钱可能在我们看来不一定是一笔巨款啊，但是在这个高女士来说呢，因为她来京务工嘛，这个经济本身条件可能不太好，7000在他们之间算是一笔巨款了。那么他借了7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卢先生啊就给这个高女士写了一张借条，但是借条上呢写的是两个人的小名 啊， 就写的是他们互相称是小安和小美。 他 就写呢，小安向小美借款7000元，就这么一句话，没有他们之间这个身份证上一致的姓名，也没有身份证号。然后就这么一句话。之后这个卢先生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他就与这个高女士失去联系了。高女士找不到他了。然后呢高女士当时也没有立刻去提起诉讼，还是尽力去找他，但是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 啊， 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向法院来提起诉讼。 那这个人就在这个高女士的世界当中消失了。 是的，消失了。 是吧？ 对。 那关键，那如果是高女士找不着的话，就算到法院起诉，法院也未必能找得着呀。 这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就是我只能说，从一般我们审判角度来讲啊，借条特别规范的确实不是100%的情况。但正常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借条即使是个人提供的，它一般也会写上与身份证一致的名称。 对， 这种连身份证上名字也没有的确实太少了。 是， 而且从法院的角度来讲，它只有一个小安，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小安跟这个卢先生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是。 然后呢在审理过程中啊，所以那就整个跟这个高女士呢去过了一遍这个案件事实，等于说就是复盘这个事实，一步步的引导他去回忆这整个事情是怎么来发生的，也了解这个情况，包括去核实一下呢他说的到底是不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张借条？那么发现呢，他们这两个人啊，据这个高女士说都只有小学文化，因为都是家里比较穷，所以可能很小的时候呢就一起出来打工，之前可能虽然不是夫妻，但是关系也是比较亲密的。他们来打工以后呢，所以一开始呢可能这个高女士呢她没有那么强的戒心，所以给她这么一张借条呢她也就接受了。另外一个，从她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角度来讲，她可能小安和小美她都没有去想到去核实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所以也就只能形成这么一张借条。这个时候可能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核实这个被告他就应该是这个高女士所说的卢先生。 对对 对, 对， 所以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说呢，后来忽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就是这个高女士她想到呢，这个借款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给的。不是现金给的 啊。支付宝上他转账应该是实名的。 不是 啊，也不是， 也不是实名的。也是只有昵称。但是这个时候好在呢，这个可以去支付宝的这个公司去调取记录，然后他这个也非常幸运，他这个支付宝的账户啊，他关联了这个卢先生的银行账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支付宝账户去找了关联的银行账户，然后又去银行调取谁去是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登记的用户，然后发现呢确实是卢先生。这样的话呢才认定了被告，也就是说借款人确实是卢先生，最后呢支持了这个高女士的诉讼请求。 哎呀，这一波三折是吧？ 是的，非常曲折。 对，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电子证据的问题了，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里面呢可能涉及到一个 其实在审判当中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各种软件 APP 它的使用主体到底是谁 啊？对对，没错， 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 嗯， 但是它反映的就是经常我们包括在微信和支付宝中可能登记的都并不是我们的真实的名称，只是一个昵称。 没错， 这个时候呢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使用的时候也发现，您打开对方的这个界面呢，它只会使用就是展示的一个名称呢就是它的昵称，它不会使用真实的名字的。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这个纠纷，那只有这些微信的记录来做证据的情况下，那可能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核实使用这个微信的主体就是应当是这个案件的被告，这个确实是他没有办法核实的。但如果说呢他能够提供正常的微信号，只要他能提供这个微信号，那么我们法院呢就可以去微信和支付宝的公司去调取信息。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们进行过实名认证，那么就可以调出他的实名认证信息。如果没有实名认证的话，他如果关联了银行账户，那我们是可以调取出他这个银行账户的账户信息，然后再去银行核实用户信息。 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对于这种转账的凭证啊，包括这个借条的书写一定要规范啊，一定要严格一些。 是的 啊，记录一定要留存的周详一些。 是的， 对吧？ 是的，对。 好，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案子涉及到聊天记录的哈，这个其实我们大家这个平时聊天都会有聊天记录，如果一旦产生纠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好，这个案子呢是两个朋友一起合伙去倒卖二手车的这个案子。这个小周和小雷呢，他们两个原来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两个人呢可能觉得就是想去做一些生意，就合伙呢倒卖了一辆二手车。但是因为双方关系非常好，所以之前没有签订过任何的书面合同，两个人完全就是在微信上通过聊天方式来商量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也碰到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高女士的情况，就是在这个车卖出之后，这个小雷他忽然就消失了。就是这个小周忽然找不到他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最后呢他就仅凭着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说呢这个车卖出以后他同意再给我8500，但是一直没给，所以现在呢要求这个小雷把这8500还给他。 那么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呢，他们好在他们在聊天过程中啊，他因为要买卖这个车嘛，他们涉及到一些登记的情况，所以在聊天记录中出现了这个小雷的身份证。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用户主体不用核实了。但问题是这个他们整个聊天一开始呢，这个小周他只是截取了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只交了几张截屏，这几张截屏来证明呢说他答应说给我8500。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呢，截屏只能是类似于书面文件的复印件，它并不是原件。我们法院角度来讲呢，这个原件实际上是整个你手机微信的这个 APP 里面它提取的这个电子的这个聊天界面。所以在听审过程中呢，就要求这个小周他出示整个完整的这个聊天记录。那么法官核实了以后呢，发现他其实提供的不完全。一开始呢这个小雷确实是说那我给你8500。但是后来他一直没给，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又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协商。然后呢这个小周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然你少给我一点吧，你给我7000就可以了。然后呢小雷也答应了，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双方最后确认的欠款数额是7000元，而不是8500。 那后来这个小雷找着了吗？您不是说他失踪了吗？ 对，他失踪了，但是后来发现呢，他实际上为什么失踪呢？是因为他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他被关进了看守所。然后我们通过法院的这个系统核实呢，找到了这个信息，连这个小周都不清楚，他只是知道他消失了。那我们通过法院的这个系统查呢，发现他因为他被关进了看守所，涉及刑事诉讼。我们去看守所呢，跟他核实了这个情况。那么呢，他也说认可，确实是后续这个欠了7000元钱，他认可了这件事情。 好，那您简单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能够给大家所带来的提醒有哪些？ 这个案件呢，它反映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提供的电子证据是否完整的问题。那么很多 当事人呢，他都是提供了几张简单的截图作为书面的一种提交方式来提供给法院。 对， 但是呢，这些呢就存在一种人为去修改或者说截取，或者说也许并不恶意，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这些就足以的这个情况，不完整。那么我们就会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呢要求他提供一种原件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场去核实，打开这个微信的 APP 去核实全部的聊天，然后呢来认定这个案件事实。 嗯，对。最后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种有很多微信记录啊，它是语音的，那么这种语音记录就算是我把它转成文字，可能文字也不会一一的对应，那么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那我们首先还是要提醒这个各位听众啊，尽量在非常关键的情况下要留书面证据，尽量不要出这种语音。如果实在是要出了语音的话呢，可以采用转为录像的方式，就是你用录像录制你打开微信的过程，然后你每一个语音你都点开，让它用声音的方式呢播放出来，然后你把这个录像刻成光盘提交给法院，那么就可以了。 好的，好。那么有关今天涉及到电子证据的相关法律问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牛嘉文牛庭长，谢谢牛庭长。 谢谢主持人。 好，牛庭长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是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听听 FM 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一条小柴犬的坎坷的这样的领养之路，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散落在海角天涯，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